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四梳四季平安。 好嘢！ 咁咩事啊？ 吓咩事啊？ 呢个唔做就 再完咗啦。好嘅，拜拜。 而系佢系嚟俾人一种感觉咧，就系无论外表啦、appearance 啦、味道啦，都会有一种同 wedding 系好切合嘅一种酒，同埋好 full of love 嘅一种酒咯。咁、所以呢支酒咧，佢都有个 slogan 咧叫 a taste of love 嘅。 茶叶、啊， 但系茶叶点解会有嘅咧？呢、這 个茶叶种嗰阵时间系要种子种嘅， 系 佢系一直系一种子系种一支嘅啫。 O、okay. K， 此志不渝，唔会有二心。 好多古仔嘅，好有趣。 系又正。新郎哥咧，就喺度飞索到飞埋个冷场度， 系 跟住接翻个新人，即系接翻新娘子之后咧，就一齐游水过嚟咁 样。哦， 佢戴咗戒指，咁啊，跟住就喺上面做埋宣誓。咁啊， 喺山顶嗰度做宣誓， 喺个岩场上面，即系个岩场顶度做宣誓。宣誓完就一齐落翻落嚟。 咁结果就系、是、我哋嗰日饮紧嘅时候，饮紧嘅时候，我哋身边成为伴郎同兄弟。就中段刺都未食就冲晒落去楼下 seven 嗰个各自各去搜罗走翻嚟啦，系啦，刺都未上，饮晒。 佢中意你大玩魔术散发出嚟嘅感觉，特别系你能唔能够喺你个表演过程中俾人哋感觉到。哇！新娘子同埋新郎哥好幸福啊！ 呢种即系话个光嘅折射会比较做得优良少少咧，八生八展嗰个平衡度。 我要加埋一个 cut gray 咯，其实应该 cut gray very good 嘅时候，佢都会有一个八生八展嘅图案出嚟。咁所以一定要系。又要係 cut gray excellent 啦，跟住又有八心八箭，乜食一定唔會差咯。 咁即係反而如果係九心一花或者十心十箭嗰啲嘅話， 小鳳仙嗰啲。 係啦，但係係有拖尾嘅喎，係有少少。 小拖尾。係 啦，跟住你見到啲龍鳳鳳，你會喺度諗，我日頭已經就咗你去著垮啦。 係。 你可唔可以夜晚幫我自己揀翻？ 你就唔好俾阿娜娜聽到。 係。 星期二晚八點半 ，Death Kelvin 婚禮進行曲。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购买《不上频道烟花消逝十五年》一书，可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电邮标题为《烟花消逝》，我哋到时回复翻各位嘅 email。每本定价为$80。 Hello， 大家好，我系新李。梁振英上任未夠一年，日常生活匪夷充斥，洗腦教育病毒式滲透學生每一科，牛丸冇牛，哨牙有罪，低調通緝，差佬大庭廣眾公然空襲女示威者，愛字頭組織以黑社會手法干擾市民集會活動，並用接凳襲擊悼念李旺陽的市民，同時以人肉圍牆禁錮法輪功人士，老臉金漆招牌被拆，嚟緊我哋仲要面臨的是地產國企化，个人资产被国有化，深港融化，梁振英的灭港恶行数之不尽，一国两制这一道防火墙已经清拆得荡然无存。事实上这一条贱人只是得689票选出来，你和我都没份投票，但是因为他，我们每一日都被人宰割剥削掠夺，你还忍得几耐？路是要自己走出来，民主自由法治从来都不是人哋俾，而我哋天生就有。所以今年七一，无论几唔得闲，无论几咁风大雨大，我哋都要行出嚟上街，踢走梁振英呢个冚家铲，攞翻属于我哋应得嘅嘢。 好，欢迎今集嘅 今日讲故事， 系啦。咁就今日就比较特别嘅、因为就礼拜五，即係而家录嘅时候係礼拜五嘅，咁平时係礼拜四嘅，咁唔係礼拜四我哋唔得闲，係礼拜四本来我同阿迪就录咗㗎啦，不过我諗咗成日呢就发觉咦好似个组织唔係咁好，咁所以呢就再嚟多一次嘅， 係啦 ,ok, 咁、就讲嘅嘢就係、是中国经济，即是中国嗰个商业模式嘅。个主题都仍然系中国商业模式。不过我将嗰个组织呢用一个时序嚟到再编排过嘅。 好啊。 咁、就讲呢样嘢之前就 其實同個市有關嘅、嗯，其實同個市有關，亦都同我 Facebook 裏面咧有啲人嘅問題咧，亦都係有關。咁、 嗯、 所以就啟發咗咧，呢、這個嘅今個禮拜呢個嘅 topic 出嚟。OK， 咁啊，亦都即係多謝 Facebook 裏面啲朋友啦。咁啟發我嗰個人，我唔記得咗係邊個，因為我都撈到亂曬啊。咁、嗯、嗰、那個人就問咗一句嘅，就係話。讲下收紧水喉同埋经济结构转型有咩关系？咁、 嗯、 我就楞埋呢个嘅中国商业模式嚟讲嘅。咁、 嗯、 所以嚟讲咧，就系会牵涉到个大市就系咁嘅原因。吓咁啊，讲讲呢个礼拜个市啦。即系虽然虽则就话呢个礼拜即系我哋个节目就唔会讲个市啦。 系啊。 咁啊，但系第一样嘢个市啊，确实系非常之过瘾啦。 系啊。 吓、啊，第二样嘢就系个 topic 同个市系有关。 系啦、 啊。咁啊，所以我哋开头嘅时候咧，就讲一讲个市先。 嗯。 咁就呢几日就跌得好犀利啦。 嗯， 咁、啊、但係即係老老实实我係赚緊钱嘅。火赚阿迪你唔好笑啦，我赚嗰啲早餐钱，你赚嗰啲福临门钱阿迪。 福临门。 我所好啊，我所听先啊，我又唔知边条谋理喺我嗰度讲买咗成抽嘢。Today buy 1398 4.48 6030 14.3 2628 18.2 10孖5 3.08 哇、 啊、我假設你啊每隻買一球啊 一球啊 呢度都計落都賺廿幾三十個喎、啊、一日阿迪、 啊、 你先 係 金主嚟喎呢度， 咦又玩呢個光喎？ 係啊，而家好犀利㗎，你屈街有老闆有金主有教主， 好多嘢齊 啦，三權鼎立啊，哇好堅抽啊真係， 嗯 啊咁啊即係咁講啦，市跌。有市跌嘅玩法嘅、 啊， 市升有市升嘅玩法嘅，咁、 嗯、 啊确实真系喺下边捞底系要好有勇气， 嗯， 啊市跌嘅原因亦都系即系咁讲啦，即系坊间大家都讲即系美国退市啦， 嗯， 啊咁但系美国退市其实对咗经济面嚟讲应该好嘅，美国话计到数噶啦，点解去退市咧？佢都睇个经济佢自己会好嘅， 系啦， 咁啊虽然即系另一个网嘅网主就唔系好同意，我知道即系话美国经济又唔系咁好，佢搞嚟退市咧就即系得个搞字咁样。你估美國佬傻嘅咩？係嘛？佢自己睇到個底牌，佢先至會睇退市㗎。 冇錯。 咁確實美國嗰個樓市係好嘅而家。 嗯。 啊，美國樓市係好㗎。美國好多人，好多大陸人來美國買樓嚟㗎。 係啊，開始由加拿大向南下啦，就落美國啦、 啊，落美國買樓㗎。咁呢樣嘢係真嘅。咁美國政府都會睇到㗎嘛。係咪、 啊？ 咁我見到，咦個就業市場叫做 OK 喎，個樓市。企咗喺度，企翻喺度，咁、那個股市一早企咗喺度，咁啊兩隻腳股市、樓市都企到嘅，佢有條件相信自己經濟 O K 嘅，係 啊， 今日退市咯， 係咯、 啊，佢又唔係話即刻同你加息， 嗯， 係嘛，佢又唔係即刻同你加息， 係啊， 佢減少買債啫嘛， 係啊，佢冇講過加息啊。 得一條友話講加息啫嘛，呢個曾俊華啫嘛， 黐線 啊！佢警告啊，嗱，總之佢突然之間警告就話咧，香港可能早過美國加息㗎，係 咯， 嚇咁呢個温馨提示真係非常之咁温馨， 真係温馨到爆， 真係温馨到爆。咁啊曾俊華咧，真係好心佢啦，你即係講乜鬼呢句啫，係嘛？即係你講呢句又唔會話你叻。 系咯， 系咪？搭咗落嚟又会话你白痴，咁你做乜搞呢啲嘢啫？阿、 嗯、 曾俊华应该就见到，即系呢期啊，央行啊，周小川咧唔见咗人，佢、 嗯、 不如就倒不如扮周小川出嚟讲嘢啦，吓、 嗯、 咁、啊、今日嚟讲咧，就最主要即系喺港股里边咧，就系话个上海嗰个拆息咧就搭咗五厘落嚟，礼、 嗯、 拜四嗰日咧就抽咗五厘上去， 嗯、 抽到上13厘，吓咁啊今日咧就搭咗五厘落嚟，落翻去8厘，吓、啊、咁。估計就係央行就係放咗水嘅、 嗯 啊，放咗水嘅，放咗幾多唔知。咁但係咧，估計點解話估計央行放咗水咧？因為依個拆息跌咗落嚟咧，央行冇出聲嘅、哦。 嗯， 因為通常嗱，即係咁講啦，個拆息抽咗上去，大家哇好驚好驚，突然之間個拆息跌咗落嚟，咁啊梗係有人趌個頭出嚟扮曬嘢噶嘛。 嗯， 哎、我哋又做咗嘢啦，我哋點樣咧，跟住就穩定咗個金融市場啦，咁啊咁掏光噶嘛。 嗯， 咁今次央行冇人出嚟講嘢嘅。 嗯， 啊，咁我哋香港曾俊华应该出嚟讲咯。 嗯， 啊，我哋见到上海个拆息跌咗落嚟啦，我哋都应该系之前啊做咗啲嘢噶啦。 嗯， 啊，咁啲人就全中国13亿人就话啊，你香港曾俊华真系劲啦，哇，将我哋个拆息搞咗落嚟，跟住又将个香港个利息咧就提早个美国升上去，啊，咁咪攞彩咯。但系我哋真系香港。 阿曾俊華嘅冇咁醒啦，係咪先？ 冇咁醒。 咁所以嗱呢樣嘢就牽涉到而家嘅題目。 嗯。 嗱講呢個題目之前就再講一講啦。20004樓下你就慢慢買啦、嗯、，OK 嘅，博下佢反彈，好好玩嘅都嚇。咁 你睇下的都咁易賺咗幾廿萬翻嚟咯。我相信你哋喺呢個市裏面賺返1000多百萬咁冇問題嘅。 嗯。 賺唔到位阿的啦吓的大把。 哇咁樣講。 老闆嚟㗎嘛的。咁點解講呢個問題呢就係話啱講啦個拆息嘅問題。 係啦。 咁就係話回應返後即係 Facebook 裏面個網友就話呢即係水喉銀行、嗯、即係放水同埋經濟嗰個結構嘅問題啦。 嗯。 啊点解会牵涉到呢样嘢？就系话你个拆息咁样抽上去，点解央行阿周小川唔见咗影咧？ 嗯， 吓点解佢会唔见咗影咧？呢、這个就好大问题，我觉得系最大问题嚟嘅。 系啊，因为你正常地，其实你作为一个即系央行嘅行长，你都需要唔好话唔见咗影啊，至少你都需要去回应一下件事情，点解咁突然喺咁短时间内抽到咁高上去？ 系啦， 因为你会对于成个本身银行业界内部嗰啲事情都会几大嘅影响噶嘛。 系啦，咁所以其实阿周小川应该学我哋曾俊华，我哋曾俊华系唔系都走出嚟抽水食花生？ 嗯， 周小川今次咧就冇出嚟抽水，又冇放水，又冇食花生， 嗯、 就唔知佢去咗边。咁我估佢就上咗神十，就飞咗上去啦。吓、 嗯、 咁啊，但系就佢咁老啊，唔知喺太空里边啊搞唔搞得掂嘅？喺无重状态，佢啲白头发甩鬼晒嘅。咁、 嗯、 anyway 啦，咁就系一个嘅放水嘅问题。咁大家要谂一谂啦，就系话点解周小川唔出嚟讲嘢咧？因为全世界嘅央行行长，就算我谂大溪地个央行个行长，如果有嘅话。面对自己个银行同业拆息可以升到咁犀利嘅话咧，佢都一定会计个头出嚟。个问题就系话，点解周小川唔出嚟啦？ 嗯， 会唔会系而家嘅央行同埋即系譬如习近平李克强有啲嘅不咬言呢？ 嗯， 即系有啲唔妥呢？吓、嗯，咁呢样嘢当然牵涉到就系话，周小川当时连任嗰个嘅令个市场好震惊嘅一样嘢啦。 系啦， 即系周小川都讲到明，我要退休噶啦，我几年前已经讲定退休，咁你而家仲要我连任，咁边个叫佢连任，边个 order 佢连任咧，就掀起咗好多嘅传闻或者系猜测嘅。呢样嘢确实系会有，因为中国嘅政治环境就本身就系咁样。 嗯， 咁嗱，另外一样嘢啦，周小川冇出嚟。第二樣嘢就係話喺禮拜三嘅時候咧，阿李克強喺呢個嘅國務院常務會議裏邊咧，就講咗一番咧可圈可點嘅説話。 嗯， 咁又講到就係話咧，貨幣政策你唔好問我，我唔會用貨幣政策，嗯、即係佢唔會利用貨幣政策作為經濟發展嘅工具。係，佢淨係會提振內需，用內需嚟發展經濟。佢唔會用貨幣政策，佢唔會泵錢，佢唔會掉40000億出嚟刺激經濟，同呢個嘅胡温係完全唔同噶。胡温就係掉錢挽救經濟，胡温係掉錢提振經濟。阿李克強而家話我唔會，咁即係話個方向唔同啦。嗱，周小川就好胡温派嘅嚇，咁周小川我相信如果見到個拆息咁樣咧，佢第一時間就會話掉錢作去銀行嗰度。將個拆息拉翻落嚟，就一天都光曬㗎啦。咁、我係咪李克強就話我唔掉，我唔用貨幣政策，我唔主張掉錢落嚟，等個拆息自然調節呢？咁呢樣嘢就有一個不咬言嘅地方。咁點解會有一個不咬言嘅地方呢？即係我哋估啊，純粹而家一路開始講嘅嘢就純粹我估㗎咋嚇。點解會有不咬言嘅地方？就係、今日呢一集想講嘅 topic，就係中國商業模式。因為李克强同埋习近平都想做一样嘢，就话将中国个商业模式咧变成一个类似资本主义嘅商业模式嘅， 系 吓用一个市场经济嚟到引导一啲嘅商业活动，吓利用一个竞争嘅环境去引导一个嘅商业嘅提升，产业嘅提升。嗱、咁呢樣嘢亦都即係又多謝阿索羅 B 嘅，即係冇辦法，因為係阿 B 哥呢喺我 Facebook 裏面呢就提咗三個字，就叫做新經商，新型嘅北京商業。咁另外勾起好多回憶，亦都勾起咗一啲嘅諗法。點解嗱，首先講咗咩叫新經商先。新經商其實係06年嘅時候呢就提出嚟嘅，喺北京度提出嚟嘅。咁呢個新嘅北京嘅商業模式係講咩呢？佢主要係三樣嘢。第一樣就係話呢，啲商業活動咧唔依賴個政府，嚇、純粹由一個商業決策去決定，唔係政府嘅決定，嚇、公司亦都唔會靠政府嗰啲補貼或者係啲資助啊，或者係啲政策啊咁樣， 第一樣嘢唔依賴政府，第二樣嘢係創新嘅， 嗯， 係創一個潮流出嚟嘅，你做嘅嘢要創一個潮流出嚟嘅，唔係話因循住一啲嘅舊有嘅嘢，你做膠拖鞋，你做黃色嘅膠拖鞋，我做紅色嘅膠拖鞋，我一個膠拖鞋上面呢有啲創新，有啲潮流嘅因素擺落去，呢，這個講係北京嘅裏面，第三樣嘢就係唔係一啲舊資本家嘅延續，舊資本家即係話嗰陣時零六年之前固有嘅大公司，即係譬如係首鋼啊嗰啲咁樣，就唔係一啲舊資本家嘅延續，係一啲全純粹創新潮流由北京嗰度啟發出嚟嘅。OK， 咁即係話用北京呢兩個字咧，就打造一個有北京特色嘅商業模式。 係， 依個北京嘅商業模式講咩咧？一啲嘅北京嘅品牌走出嚟，一啲北京嘅文化可以發揮到出嚟，即係我當然唔知道何謂北京文化啦，吐痰都係嘅， 胡同咯，但拆 胡同啦嚇，咁你將啲胡同變成一個商業模式啦，或者係 四合院咯， 四合院嘅夜總會咁樣啦，就係土北京嘅商業模式啦，咁呢啲係品牌同文化佢要打出嚟嘅，咁最核心嘅嘢咧就係話和諧，同埋競爭。 咁好矛盾 嘅，一個和諧嘅競爭 係啦。 何謂唔和諧嘅競爭呢？ 唔 和諧嘅競爭咧，成日都做嘅，喺國內而家都有嘅。即係話我見到你個品牌幾勁，好似冒起，我咪告你咯。 OK， 我咪揾啲嘢抹黑你咯。抹黑到你唔反抗嘅，我咪告你咯。我告你唔到，咪斬死你咯。呢啲不和諧嘅競爭， 即係好似早三個月前啲網台事件咁樣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我一樣 ban 你 account 啦。 係啊， 跟住我唔中意嘅，我咪 接咗台， 接咗個台咯。再起過囉咁樣，即係呢啲係唔和諧嘅競爭，佢哋就係話新經商就係話呢，以一個用競爭嚟提升嗰個產業，係一個和諧嘅競爭，即係話呢，咦我見阿迪你好似整個 Wagger 先出嚟幾好喎，咁但我就唔會抹黑你嘅， 係啦，介紹俾人聽， 好啊，介紹俾人聽啊，幾好㗎呢個咁樣，介紹俾人聽之餘，我又自己做好自己嗰份啦， 係啦 係啦，我又整啲新節目出嚟啦，有最新消息啊嗰啲咁嘅東西啦， 係國師啊咁樣， 國師啊咁樣，咁大家咪競依個和諧競爭咪大家進步咯，咁喺個競爭階段裏面咧，亦都係擺一啲嘅北京嘅文化落去，北京嘅文化落去，咁啊聽起上嚟好偉大嘅。聽起上嚟好偉大，咁但係嗰陣時因為點解阿 B 喺我嗰個 Facebook 裏面，阿 B 哥喺我 Facebook 裏面講我會勾起絲絲回憶呢，就係、是、話其實2006年嗰陣時我都幾長時間喺北京嘅，咁呢個新經商呢基本上呢即係、就是、差唔多個禮拜都有人同我講嘅，新經商店啊，呢個文化點樣呢將啲文化打落去啊，但俾我嘅感覺呢好簡單，呢、這個新經商係完全係為咗08個北京奧運鋪路嘅啫，08北京奧運，中國政府係想見到一啲嘅外國遊客入到北京裏面感受到北京嘅文化，但確實北京裏面即除咗你話萬里長城啊呢啲歷史文化之外呢，係冇一個現代文化嘅，冇一個現代或者商業嘅文化，佢想俾人見到就係話喺北京裏面有啲鋪頭賣緊啲好北京嘅嘢，有一個北京嘅商業模式俾到啲鬼佬睇。 嗱呢樣嘢即係岔開少少去講呢個問返要專嘅係可唔可以咁樣比較嘅，就係其實上海反而仲有特色過北京呢，喺個商業文化上嚟講，即係我哋知道 上海就好華洋夾雜嘅， 係啦，即係我哋 你可以咁講， 一路都係知道可能三十年代開始本身就係因為租界嘅關係，就即係外國同埋華人兩個文化係本身係溝埋一齊，直至到而家都係可能見到外灘仍然保留咗好多即係古舊嘅建築物，同可能三四十年代係冇乜變過，但係變返調返轉頭嘅話已經係一個好商業嘅模式，都知道好多樓上吧啦，一啲好高級嘅餐廳喺度啦，可以觀看到即係外灘個好靚嘅景啦， OK， 會做到呢啲嘢出到嚟嘅。 嗱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喺嗰個explicit 嘅地方裏面，即係你表面見到嘅嘢，北京模式或北京文化嘅商業同埋上海文化嘅商業，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嘅。嗱，你去到北京裏面，又係同佢講，哇！呢度阿迪，呢度上面7樓咧就係公司噶啦。 咁你會完完全全感受到一個好政治嘅，就算你間公司同政治無關嘅、即係冇乜政治背景嘅、你入到北京，你入去任何一間公司，你都會覺得嗰間公司有政治背景嘅。 OK。明你， 你明我意思先？ 明你意思， 好紧要。你去到上海，你唔会，你会觉得就系话呢间公司咪一间公司咯。 系、 啊、你去到北京嘅话，你会觉得你睇下个门口，你会发觉，喂，尤其是睇个名啊，啊有个咁嘅字，系咪代表嗰个派咧？你个背景系咪有啲咁嘅人咧？北京政府亦都知道呢样嘢，佢亦都唔想俾啲鬼佬有个咁嘅感觉，吓、或者俾啲游客有个感觉。咁佢其实佢系想就系话喺个北京嘅商业模式里边咧，就唔好咁政治味道。所以你话新经商里边啱讲第一个 point 就话唔依赖政府嘅， 系 吓、即系商业还商业，政府还政府，政治还政治。 呢样嘢冇得讲嘅，因为即系 OK， 内地当然即系喺阿爷嘅心目中一定要去除呢个味道啦。但系喺外人即系眼里头睇嘅，去到你去到北京嘅时候，好自然系因为始终北京始终都系。即係中國一個首都 ，OK， 即係成個政治嘅架構嘅中心仍然都喺嗰度。我哋講好多嘢啦 ，OK， 天安門廣場 ，OK， 中南海呢啲一提就已經係一個好，你會好自然地去諗到就係政治嗰 part 嘅。咁呢個係當然係佢哋想極度去洗脫呢個大市場嘅概念喺度啦。 係啦，咁但係都係當然到最後到今時今日，你去北京嘅話，你都繼續會感受到個政治文化嘅氣氛啦、你唔會完完全全感受到個商業文化氣氛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話新經商到而家冇人再講。如果阿 B 哥唔講，真係冇人記得，我都唔記得㗎啦。咁、所以阿 B 哥確實係即係一個歷史學家嚟嘅，其實係啊。咁、所以就我因為嗰陣時我好強烈嘅感覺就係新經商其實係為咗2008北京奧運嘅啫、做一個新嘅商業模式出嚟俾啲老外睇嘅啫。咁、但係我會斷定咧，呢、這個新經商喺當時嚟講咧係失敗嘅，係失敗嘅。北京做生意嘅人基本上係唔會理呢樣嘢嘅。你同我講話，我喺北京開個 office 嚇、開個 headquarter， 唔依賴政府，我唔依賴政府，我走乜就使乜鬼走落去北京嗰度啊？我貪佢塞車啊！貪佢三頭半個月就整個沙塵暴俾我彈啊，係咪先？咁、所以入去從商嘅一定係想喺北京裏邊打關係。咁呢樣嘢失敗嘅。是失败的。咁我再 day back 返前面啦，新经商就06年提出嚟嘅嘢啦。再 day back 返前面呢，如果喺中国个商业模式里面呢，大家耳熟能详嘅就温州模式啦。 是啊， 就是温州模式啦。咁、温州模式大概是12-13年前开始提起嘅。温州模式系讲咩呢？嗰陣时叫做小狗经济。 嘩，咩嚟㗎？ 即系话呢，你会废嘅，但系咧你都系一只狗仔嘅啫，你做唔大噶啦、okay. 即系俾人即系开头嘅时候啊，俾人觉得你个温州模式你做唔大嘅，你冇政治背景，你冇政治 back up， 你啲企业最多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你冇阿公嗰条水喉垫住，冇阿公啲政策去傍住你嘅话，你咪一只狗仔咯，你养唔大噶吓。咁嗰阵时温州模式就系以一个家庭形式开始嘅、或者联户形式嘅，即系几个家庭夹埋咗做一间系方向公司。做一啲嘅生产，做一啲嘅品牌出嚟。咁温州模式最成功之处呢，就係当时温州市政府呢对于呢啲家庭或者联户模式嘅商业行动呢，係采取一样嘢就叫做无为而治嘅。就无为而治。我唔理你阿迪，我唔会理你间公司做乜嘢。你做大你继续做大，你做唔大我都唔会理你，你執 Q 咗佢啦， ban 咗你 account 咁样。咁當然你唔可以犯法啦、你犯法我就會嚼你啦咁樣。所以係成個溫州政府係無為而治，讓啲企業呢就自我淘汰、自我生存嘅。咁呢個就真係好資本主義嘅。 係 嗰陣時直頭就係話溫州模式去中間嘅時候呢，係一個中國社有社會特色嘅資本主義呢，係嗰度衍生出嚟嘅。咁、但係當然嚟到今時今日，溫州模式就俾人就基本上又係 ban 咗咁滯啦，就俾人彈到暈咗啦，因為佢衍生咗好多嘅問題出嚟。第一樣嘢就係嗰個嘅劣質貨，第二樣嘢產能過剩，第三樣嘢環境保護，大家都係家庭模式，我理得你阿的你做隻鞋，你將啲污水排落河嗰度，咁我都排落河㗎啦，咁我隔離嗰間屋又係做鞋嘅，又排落河㗎啦，咁我唔會理嗰條河污唔污糟㗎嘛。產能過剩嘅問題，喂，我見阿的你一日嘩係咁啤啲鞋出嚟，喂，咁我唔會去輸過你㗎嘛，咁我又啤啦，咁大家一齊啤，咁啤到產能過剩啦，咁出現咗個問題，究竟係呢、這個而大家要諗一諗，就係話究竟係溫州模式呢個嘅問題 是乜嘢嘅问题啦？系个模式本身嘅问题啊，还是系呢个模式引育咗好多民营企业出嚟，而啲民营企业系缺乏咗啲，sorry， 系缺乏咗啲乜嘢令到冧晒咧？ 嗯， 就系个市场信息。 嗯， 因为大家你眼望我眼嘅啫。 嗯， 你眼望我眼，我见到阿的你做紧乜，我咪做乜咯。 系啊， 系咪啊？阿的你见到我做乜，我你又做乜？ 嗯， 大家都系做埋同一样 嘢。好似火机咁咯，温州就 系啦，火机。鞋就是最好的例子， 鞋都是 鞋就因为温州已经是去到做鞋做到发癫的了，他一个月里面可以啤做到差不多6000多万对鞋出来的，整个温州中国13亿人，一个月你有6000多万对鞋的话，即是一有6000多万人每个月买对新鞋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但是你说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做鞋不懂停呢？是个市场信息的问题。他们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市场信息系统告诉他们几时停几时加。这件事我经常说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当年的深圳的水鱼市场而已。 咦，未听过喎。 未听过呢，这些新的经济理论来的，张五常都不懂的。 喂，讲来听 啊。你十几年前呢，你去深圳吃饭呢，你无论你吃什么呢，嗰啲铺头都会叫你整只水鱼嘅，真系食嗰啲水鱼啊，唔系汤煎嘅水鱼吓。你打边炉，佢会同你讲，喂加10蚊整只水鱼啊，吓你食个小菜，喂整加5蚊整碟炖水鱼、炒水鱼俾你啦，好多水鱼嘅， 系 成个深圳多水鱼到不得了啊！点解咧？呢个产能过剩嘅问题嚟嘅。点解咧？系咪深圳特别养啲水鱼特别养得快嘅咧？ 养得肥嘅。 系咪特别啲水鱼一生出嚟就即刻食得嘅咧？即刻必大嘅咧？ 嗯， 唔系，因为嗰阵时啲深圳嗰啲铺头咧，啲食肆咧，以为香港人好中意食水鱼啊。 哦。 可能是第一批的香港人入到去成日搵水鱼食啊，香港少啊，可能 即好像牛啊， 是啦是啦，喂有没有水鱼啊？啊冇啊，唔系啊嘛，我特登嚟深圳，我以为有水鱼食，咁所以令到嗰班食肆老板以为香港人好中意食水鱼，咁所以就个个走去养水鱼啊， 哦， 将啲鱼塘变做水鱼塘，跟住发觉因为个市场信息嘅问题呢样嘢，发觉咦唔系、啊，原来你香港人唔系特别中意食水鱼嘅、啊。但是我又養咗咁多出嚟喎。 咁咪減平減市買。 咁咪10蚊一隻囉，係咪好多㗎，經常有㗎。我記得就係食大閘蟹就話、欸、你食兩隻大閘蟹又送一隻水魚俾你。總之你快啲食鬼曬啲水魚啦。咁呢個係市場信息嘅問題。呢、這個市場信息嘅問題亦都係喺嗰個溫州模式裏面呢衍生咗好多問題出嚟。 嗯。 水魚，深圳嘅水魚同溫州嘅鞋，同火機咪一樣咁嘅情況囉。咁所以話呢啲中國嘅商業模式裏面就係話，無論你個模式係個 structure 係幾靚，幾貼合嗰個人性，只要你呢個模式係冇一個嘅市場信息話到俾你聽，究竟個供求去邊度嘅話咧，一樣係會亂七八糟。一樣係會亂七八糟嘅。咁所以溫州模式到而家基本上已經係弊病重生，冇人敢提㗎啦，咁所以就衍生另一种嘅叫做新温州模式出嚟啦，咁呢个新温州模式呢仲继续喺度讨论緊，咁嘥鬼气嘅，所有呢啲咁嘅商业系统商业模式里面呢，你冇一个市场信息喺作为中心点呢，我係话俾你听一定奶嘢嘅。 係。 嗱再 day back 啦，啱讲咗新经商2006年啦，2006年之前呢就係一个温州模式啦，再之前就苏南模式啦，苏南模式都係细嘅唔讲啦，再褪前啲呢就係香港人主导嘅广东模式啦。 嗯。 广东模式就係咩呢？招商引资。 係。 招商引资。咁就点解呢？点讲呢？引啲日本资金，引台湾，引香港入去，广东我哋有东莞，东莞我哋俾晒啲地理做厂。咁目的只有两个，第一样嘢当然提高咗广东嗰个经济实力啦。 啊、 第二样嘢就係话利用啲外资嘅经验啊，或者嗰啲技术啊，就引入去中国里面啦。引入咗之后嗰、那个后果当然大家好明白啦。即係譬如阿迪你喺嗰间厂嗰度，喺富士康嗰度做咗20年㗎啦。哇，成架手机点样整，由里面整到外面，外面整返里面，你掂晒㗎啦。你有晒一个技术啦，咁你咪自己走去开一间囉。开一间华为咁样，你自己做手机囉。咁用呢个模式呢就要打大佢嘅。咁但係呢个模式广东模式到最后呢都系少少奶嘢嘅。都唔系少少奶嘢㗎嚟㗎，其实都几鬼奶嘢。因为第一样嘢就系话 呢個廣東而家變成一個地價嘅地方， 是 啊 你地價，你間廠無論做到天咁大或者幾無敵都好，你一定敵唔過地價嘅上升嘅。咁、所以好多廠佬走咗去炒地啦，去咗炒樓啦，咁、我就冇創新能力㗎喎、以前我喺廣東裏面你都見到有啲東莞廠除咗翻版人哋啲嘢之外都有啲創新能力喺度嘅。咁、但係而家我創新嚟做咩啫，係咪我新 develop 種新嘢，第一又會俾人抄、第二我賺錢又賺得耐先回本，我炒層樓砰一聲搞掂啦。咁、所以廣東模式去到而家呢一刻嚟講呢，雖然都有好多外資引入咗落嚟，好多技術已經在廣東裏面輻射咗去全中國，但係呢廣東模式亦都係差唔多去到壽終正枕嘅階段。 同埋呢個廣東模式慢慢就會牽涉到即係廣東省或者成個內地嘅即係工業嘅生產一個問題，就係話好多時會做咗所謂一個來料加工嗰、那個那個問題嘅存在， 就 係啦，變相地做唔到一個就係、OK， 我去引入外資入嚟去學佢哋嘅技術，但係最終會發嗰樣嘢就係、因為抄係最快 嘅， 但係研發嗰一 part， 即我諗喺呢大約呢30年嚟嘅經濟改革開放嘅道路上，冇人去諗過係點樣去做研發或者去發展研發呢一方面嘅事情。 是啦，研發喎，我真係睬你都傻啦，係咪咁講啊？大佬，我研發出嚟，你就真係抄鬼咗我，咁、我不如我抄你好過啦，不如你去研發我抄啊，咁、你話你又唔研發，我又唔研發，咁、咪抄美國咯，抄歐洲咯，你有 iPhone 出嚟，我咪借你個 iPhone， 就咁簡單。咁所以嗱，你啱啱講咗，譬如新經商、溫州模式、廣東模式，有佢好嘅地方，亦都有佢唔好嘅地方。OK， 好嘅地方就係話溫州模式為例，無為而治。即係好似香港嘅積極不干預咁樣 ，OK？ 你新經商亦都可以將一個嘅，即係雖然新經商模式其實冇行過喺我眼中，但係亦都喺個理論上面你可以帶到一啲嘅地方文化出嚟，北京文化帶到出嚟個產品裏面，譬如你遲啲有個新心商，有個深圳文化帶咗落去個深圳嗰個佢自己本身個產品裏面 ，OK， 可以接受嘅廣東模式亦都係招商引資，亦都可以接受。咁但係中間係缺乏咗兩樣嘢，中間係有兩個問題。第一樣嘢啱講過，就係話嗰個嘅市場信號信息唔夠，大家都係你抄我抄你，唔會 care 嗰個市場信息。最多我產能過剩嗰啲，我咪掉鬼咗佢咯，係嘛？反正我前期都賺到盆滿缽滿啦，我而家嘥咗整咗啲嘢賣唔出嘅，呼掉鬼咗佢搞掂、第二樣嘢就係話三個模式裏面雖然都是话唔依赖政府嘅政策，但系大家问心嗰句，都系好政府政策主导嘅。就算你话温州模式都系好政有政府政策嘅主导，因为当然即系譬如中国政府为例，佢要搞当时佢要搞轻工业，咁轻工业喺温州里边就发展咗出嚟啦，咁都有啲政府政策出嚟嘅。咁所以既然呢三样嘢如果统结埋一齐，总结埋一齐话嘅话，系领导咗过去嗰20年嘅中国嗰个商业模式嘅发展嘅话咧，我哋喺未来嗰10年咧，我就要谂啦，喺呢三样嘢经验里边，究竟我哋系要需要做啲乜嘢嘅 consolidation 咧？三样嘢结合埋一齐咧、还是呢三样嘢我哋完全唔理？我哋做一套新嘅嘢出嚟咧？今日下 part 继续。 今年七一，你准备好未？游行大队、战地记者、道具部、物资拍摄、口号标语，我哋需要你哋嘅参与。最后召集，电邮至 magazine@magazine.com.hk。七一见。